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亲爱的七大姑和八大姨，总是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你爱不爱学习？最近考了第几？你们的关心常带着很多的数据。你问为什么不考个公务员去？别写什么乱七八糟的歌曲。你问为什么不当个淑女？你家人生个小子才是福气。嫁个好对象，拿个铁饭碗。 好，大家没有听错，今天呢还是三 D 画新闻，不是唐毅的个人演唱会。听的歌呢就是我们在聊选秀那期节目的嘉宾唐毅，那他今天又来了，欢迎你。 Hello， 对，音乐女流氓唐毅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唐毅。 今天叫正式发片了哈。 嗯， 这个歌大家听听就觉得诶，这个歌词 好欢快， 有种。 嗯， 是吧，是为什么叫这歌名叫你的孩子会听着我的歌长大，什么意思？ 其实是讲说我自己在做音乐的过程中呢，会接受到各种长辈们的意见，会说，哎，你不要做这个，你读书读那么好，为什么不去找一份正常的工作或者继续读书呢？为什么要做音乐，要趟娱乐圈的浑水呢？对，然后，所以就是我的这首歌里面的那个 bridge， 就是你的孩子会听着我的歌长大，希望这一切不会让你感到害怕。对，然后其实这首歌本来叫 I'm sick and tired of your judging face，就是我受够了你的嘴脸的意思。然后当时是因为又是主打歌，然后呢，明哥特别喜欢那两句话，然后就说不如你这首歌就叫你的孩子会听着我的歌长大。然后就好啊，就改了。 嗯， 这个歌呢，算是他这张专辑里面最安全的一首。 对，因为没有粗口。 哎，你是真的不想在内地红吗？ 嗯， 你这么多粗口，让人怎么播啊？ 其实也不是吧，他这个歌在内地肯定能红的。 其实现在都未必要通过电台或者电视了嘛。 嗯，好，谢谢你比较我们。 对，可能放在网上啊，每首歌都认认真真拍 MV 啊，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吧。然后我自己是很希望可以回大陆做那个音乐节或者做个人专场巡演这个样子。 嗯， 对。 嗯， 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人在乎你在台上说粗口吧。我也不求那个什么万人体育馆，不求，不需要。对，有几百个人来看我，我已经很满足。 对，有一万个人，就是不是有一个理论嘛？你有，有，其实是一千个人，就那个理论。 嗯， 但是他们是说，做歌手可能要放大一下，有一万个你的忠实的粉丝， 嗯， 你的听众，你这辈子就不愁了，至少你养活自己。 我有听说过这个，对。 哎，那现在在香港做音乐能养活自己吗？ 嗯，当然不能啊。 那怎么办？ 所以我要做一些兼职啊，写一些文章啊，用笔名啊。 好心酸呐， 啊！不告诉人是我自己，唱广告歌，然后用假名字啊，然后写广告歌。 你怕毁自己形象是吧？出自己真名。 因为跟我做的事情有点不太 搭，就两个形象。 不太搭，对，两个形象。 嗯，你知道我们上次跟他聊过一集，大家可能对他的这个背景稍微有一些的了解哈，就是他状元分考进来香港中文大学。你怎么会选会计？ 嗯， 就是大家建议你选会计你就选会计了。 其实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因为进了是商学院嘛，就被曾子墨那本书害的。 嗯， 你知道吗？就 墨迹是吧？ 对，就是高三的时候看了那本书。嗯，我当时看了我就在那大哭，高三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有人命这么好。对，为什么有人命这么好，为什么我不能这个样子。所以我当时就是考很想进北大光华，但是就是那个高考分数不够。 嗯， 然后中文大学是给了你钱，然后又让你随便选，然后我就很当时是有点像怄气一样的就进了商学院。然后 我觉得我跟你真的好像，我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的新闻。 哦， 然后结果没考上，就去了另外一个学校。 哎，你说这个上学这个事儿哈，他在微博里面还写过，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你就那篇东西叫做你看人家是吧，跟你刚才那个歌可能有异曲同工。 嗯， 你看人家这个，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被爸爸妈妈这么比较起来的。 看看人家， 对，你看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着。 对对。 据说你去了美国之后，你就觉得你看人家这几个字理解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对。 怎么说？ 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有看《蓝色大门》吗？这部电影就是桂纶镁跟陈柏霖。 没有， 我好像看过， 很早以前的一部电影。嗯，应该是2001年、2002年的一部电影。然后当时里面有一句，就是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类似于你关心的都是尿尿值不值的问题。就当时那个陈柏霖演的那个男主角，他就是会经常觉得自己尿尿是歪的， 嗯，这样 他就觉得对，这样很苦恼，对。然后当时桂纶镁就说：“你看，你担心的都只是一些尿尿值不值的问题，你是有多幸福啊？”对，然后就是我当时在，其实我在中文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就比较一样，大家都是很努力的， 对， 就是学上课做 project， 然后找实习，想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嗯， 但是我当时 买车买房， 我当时的感觉是有一种一眼望到老的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我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 哎，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一样？ 我不知道，就觉得自己不一样，不行吗？ 行。 哎，我觉得刚刚唐毅说的那个现象在商学院尤其的严重。 嗯， 很多商学院的人都整天西装笔挺的坐着说，哎，自己 对对对对 对，就是专业人士嘛。但你去了美国之后，你这个想法就变了。 我去美国其实是因为我当时读会计，读的不开心，然后我在学校其实上了很多社会学的课，但是好像也没有，就是其实中文大学双主修双学位的这个。program 做的不是太完善，所以如果我比如说我要读完两个主修，是跨学院的两个主修，可能要花六年的时间，那读个大学花六年就太扯了吧，对吧？ 嗯 嗯， 所以就没有这么做。然后当时就打算那不如我好好学习，然后我 GPA 好一点，我去美国交换，我就一整个学期就不碰商学院的东西，我全部都学点别的。 嗯， 然后我就先去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然后就是那儿在那儿学社会学，然后就遇到很多很不一样的同学吧。比如说我当时就遇到一个女孩子，然后我跟她一起复习那个社会学的理论，然后突然到后面她说，哎，那个差不多时间了，我要去接我妈，我要开车带她去跟她男朋友约会。我说，哦，你带你妈去跟你妈的男朋友约会，这挺酷的。然后我说，那你妈在干嘛呢？她说，哦，在学校啊，她是社工系的。 哦，她跟她妈是同学。 这个女孩子当时是 校友， 学生物 biology 的。 嗯嗯， 对。 嗯， 然后我就问她是怎么回事，然后她说她妈妈15岁就生了她。 哦， 然后在15岁之前，她的妈妈就是，你知道黑人的那个 teenage moms 是非常严重的，因为， 嗯， 穷啊，教育资源少啊，社会福利不好啊，然后就你生活在一个很乱的 neighborhood， 你可能就从小吸毒滥交，十五岁之前你就已经可以吸毒滥交，还生个孩子出来了好吗？对，然后接着他爸就把他们给都抛弃了。 嗯， 然后抛弃完之后就是 单身母亲， 单身母亲15岁，然后你本来觉得这个人生就没用了，对不 对？ 但是没有，他妈妈当时的做法是生下孩子，然后去超市打工做 cashier， 然后 part time 的把那个高中给读完了。高中读完了之后就去当社工， 嗯， 然后就是去帮助和就是可能是就是去帮助其他的黑人十几岁的那种妈妈， 嗯， 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这样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然后他妈妈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经常会上电视。 哦，是吗？ 上 美国也有这种啊，感动美国， 感动美国。对。然后就是后来他妈妈就把女儿供上了大学嘛。 嗯， 然后就他女儿其实想进医学院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出身贫寒的人会有一些很大的梦想，就想要去实现它，然后就去学生物。因为美国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学医。然后他妈妈呢就觉得，哎，女儿都上大学了，我也要上大学。然后他就是去学社工，他希望读完社工之后再转法学院，然后 他想当律师， 想当律师。对。然后当时就是他妈妈在读社工，然后而且我有看到他妈妈就是不像是一个真的被生活摧残得很惨的人，把自己就是收拾得很好，要约会。 对 对。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子应该20岁吧，她妈妈35咯，人生还是属于刚 刚 开始的， 对，刚开始才35岁 这个阶段。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是要哭了，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的，你们都没有35岁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还有发片的可能。 当然有。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就是你要改变，你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而且你之前有多，你遇到多糟糕的事情，它都未必会，就这个糟糕的事情它未必对你来说是坏的。比如说像你可以糟糕到15岁因为滥交而生下了一个孩子，你可以去死了，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因为这个孩子你有了责任感，你去工作，你知道你要受教育，你知道你要想办法让这个孩子受更好的教育。 嗯， 对。 所以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你就发现你还在考虑什么尿值不值的问题。 对对对， 那根本就是个 我当时 谁要关心的问题。 就每到现在，我有时候想起来自己的一些烦恼，我就会再想起那个女孩子和她妈妈。 嗯， 因为我其实最近要发片，人有很大压力，也是有很大压力，然后就是会有很多迷茫的时候，然后就是经常失眠，然后我就是前几天失眠，然后我就看到哦，那个女孩子毕业了，从 dentistry 就是牙医那个学院毕业了， 真的要当医生了， 真的是要当牙医了。然后我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你还。对，就你还在等什么呢？ 特别没有意义，对吧？ 对， 你看，这就是一个梦想实现的故事。所以为什么我就看唐毅在微博上他贴那几篇，我就感觉，我这个女孩她最近，我那个老朋友她可能心里会有一些的苦闷。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香港做音乐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我甚至，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你知道吗？ 谁啊？ 我等会再跟你说。 好好好， 他呢就他说，哎呀，唐毅啊，特别有趣这个女的，但是我就劝她别做音乐。他说我见太多了，没一个成功的。我说你这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吧？你都是大哥，你得鼓励人家小妹妹。你像你都，我说你说这话，不过他现在也在创业啊，也做得很好，但是也在实现梦想的路上。 嗯， 我说你应该鼓励人家才对嘛，你不能这么打击人家是吧？你是有做不下去的时候嘛，对吧？ 我其实比如说像我现在特别担心的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其实人家听完之后会觉得你脑子有病。 听你要做音乐觉得你脑子有病。 不是，是我现在我知道我自己要做音乐了。嗯，而且很多人听完我的歌之后不会再说你脑子有病了，对吧？这么好的制作，对吧？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有很多的惶恐的，因为其实比如说我的所谓唱片约也就只是这一张而已，然后我自己觉得我的创作能力其实就是个50分的创作能力，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的。 嗯， 但是呢，我的制作人他特别好，他把我的歌做到了150分，我觉得就是他的制作和编曲给我的音乐上面加了很多很多的分。但是我自己会有一个压力，就是其实我想要的只是一个75分、85分的东西，我就很满足了。 嗯， 就是他做的这么好，会让我很担心我自己下一张就。点许了，对，就是 出口了， 对，就是下一张铺街点算。对对， 没事，我听不懂广东话，我不知道这是脏话。 接下来我，而且我现在就继续在写歌，然后而且我知道我自己碟发完之后很多事情你就要自己来了，对，就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是要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了。嗯，那你做好准备吗？对啊，会这样子想，会有这种担心。 嗯， 对。但是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得到了很多帮助？嗯，往往就是那种不放弃的人。 命我命特别好，就不断的被人帮助，不断的遇到很好的人。 好，我们休息一下，下趴再来聊聊这个问题。 对。 的相亲失败，我知道怎样给你妈妈一个交代。你还要忍耐多少 Michaeline 的各种路人随便乱猜，不如就趁现在理直气壮说出来。 What a sad story。 好，这个呢是另外一首在专辑里的歌了。嗯， Just be gay， 也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如出柜吧。 但是 gay 不是有欢乐的意思吗？ 哦，oh, yeah，just be happy。谢谢你哦。 哎，你这个你每一首歌，嗯，这个你都是怎么写出来的呀？ 每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啦。 嗯， 对。 你怎么会有这么奇奇怪怪的，就是觉得不正常的故事呢？ 我觉得这个是吸引力法则，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正常，所以就会吸引到很多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最后我就把他们写出来。 对， 所以这个是因为身边的 gay 朋友比较多是吗？ 啊，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呢是和一个中文大学的一个学弟写的这首歌，然后当时是他自己在抱怨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然后为了这个女孩子他守身如玉，二十来岁也没破处，然后我当时就在然后他写了大概四句吧，然后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然后呢我就往下面随便乱唱，我就说就是、哎、其实你就是 gay 吧，你不如出柜啦，就你不如就出当 gay 啦，就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呢是给民，当时这首歌是慢歌民谣，就只有一把吉他很简单的、然后后来民歌听到了这首歌的 demo， 黄耀明是吧， 对，嗯，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好 offensive 啊、就是他感觉有点被冒犯，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不如把这首歌改一改，就改成就是鼓励大家出柜呢、就是其实、然后我就想哎对啊，其实 因为你之前你好像是在取笑别人的 意思，对对，取笑别人、然后接下来我就想其实我身边很多人就明明是 gay 还要就是去抠女孩子啊， 装作自己那个什么， 对，就其实也耽误女孩子的嘛、对不对、耽误别人， 嗯， 所以我就当时写了一首歌、鼓励这些朋友们出柜啦。 你看这又是他的那种价值观人生观，他就是做自己，其实、你不要装是吧、你别装我是女流氓，我就是女流氓我很自豪我是女流氓 而且、他还传递了很多正能量、我觉得越是这样越有人愿意来帮他， 对，哎，说回来刚才上一节留的尾巴、你听说你很命好，虽然这条路很难走，遇到很多好人， 对，我遇到很多好人，就是没有遇到潜规则这回事、我 是没有人愿意吧、 对啊，我也觉得好伤心，好伤心，没有人要潜我，就我的朋友们就说你真的都没有跟大人物睡过吗，就没有机会对，我遇到很多人，比如说像明哥就是很好的人啊、其实在明哥之前我是遇到深圳的一些音乐人朋友，我到现在吉他都很差的，我到现在都只会几个和弦而已，然后他们就是帮我，就我以前唱歌就这种咿咿呀呀就这样子把一首歌随便写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帮我找和弦，就把整首歌硬编出来，然后是这样子才有了早期的 demo， 然后后来被明哥听到，然后接下来就是明哥帮我找了制作人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参加了文艺复兴的那个夏令营，是因为这个夏令营我才有机会发片的、然后就在夏令营里面认识很多音乐人朋友，然后我们去出秀啊什么的，其实就大家可以不要那么帮我的，但是所有人，我每次说我今天有个秀，能不能帮我弹吉他，能不能帮我打鼓，能不能帮我什么，然后就大家会一起来出现，然后别的朋友会来看我，即便他们听我的歌可能听了无数次还是会出来看我。 哎，他们为什么会帮你，你长得又 screw you oh my god 是吗，这确实他你的人好可能是吧， 我不知道，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就我觉得大家就莫名其妙很多人都爱我都帮我，当然我也爱大家，也帮就是能够帮到人的事情我也会帮，然后比如说像我制作人他就其实我自己就会觉得我自己写歌燃烧了我自己的生命就算了对吧，然后我后来是发现我的制作人他也是燃烧了他的生命在帮我做这张碟的，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你是不是特别感激你的这些朋友们？ 我感激所有人，就是真的，我包括那些可能在歌里面我写过的那些衰人，就也不是衰人，就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有这么多灵感。 对，好像你的好多歌都跟你周围的朋友有关， 还专门写首歌咒骂在你床上睡过觉。 对啊，其实我谢谢所有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 所以说不定那首有，也许那首歌是写樊素的，只是樊素不知道。 对， 然后就这首，就这些，就是。希望所有出现在我身边的人都就是都过得好吧，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得罪你，不然一定会被你写到歌里是吧、 其实被我写到歌里面多欢乐啊， 是种荣幸是吧 对，因为我其实没有一首歌是真的很愤怒或者怎么样，我这个人也不是一个真的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我就是很欢乐呀、 很神经病他其实就是 对啊，就是人生这么那个对不对，你需要一点幽默感， 哪个就是你说这些音乐人都很愿意帮你哈，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可能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做音乐太难了，就大家必须得抱团才能取暖，会不会 惺惺相惜， 应该会有这种对，就是你是独立音乐人，我也是独立音乐人，然后你是独立的导演，我也是独立的，就是一个团队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就会 互相帮助，就是因为其实你好我也好，对不对？ 嗯， 但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觉得你真的有才华，或者他们很欣赏你的这些东西才会帮你。 应该是 明哥怎么评价你啊？他最开始认识你，他评价你的歌，他怎么说？ 其实明哥没有真的怎么评价过我，但是周耀辉 啊，周耀辉我访问过他。 对，因为也就是比如说周耀辉一开始跟我认识的时候，他以为我是个斯斯文文的女孩子 啊、 嗯，然后我就有一天发了那个简那个简 You're Just a Dick， 当时那首歌 没吓到他吧？ 当时那首歌叫 You're Just a Dick， 然后我就把那首歌 demo 发给周耀辉说，哎，耀辉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看看这首歌歌词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改？然后他听完之后就、 全部都改。 你平时斯斯文文的，居然唱的是这样的歌曲。对，就是我可能刚刚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我大学毕业还受着这个商学院的那个遗风的影响 啊、 然后就还是一个会 就看上去人模狗样的一个样子， 对对对，人模狗样的一个人。然后到现在就完全自我解放了， 解放天性。 哎，但是明哥，你说约你吃过饭，当时明哥要约你。 你有没有想多？ 但没有了， 明哥来那是吧？ 没有，就是其实当时我在文艺复兴基金会有做过一段时间的义工，就帮他们做，比如说像那个音乐节之类的。然后通过给他们做活动啊，管 Facebook， 我也认识了很多别的音乐人，比如左小诅咒啊，比如说 哎，好，等会讲他的故事。 比如说 巴奈啊，明哥 就很多很五条人，跟他们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就是工作人员会很好心的跟明哥说，哎，那个义工唐毅他其实是个唱作人这样子。然后明哥就有一天突然说，哎，唐毅啊，那个等会我们去吃完饭之后，我来给你听听你的歌吧。然后他就一整个晚上就在帮我听 demo， 然后听我唱歌。然后后来 他什么表情啊？表情总有的吧？没说什么，表情总有的。 其实我觉得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他应该见了很多吧。对， 有吗？像你这么神经的一个人够奇葩。 哦，天哪，搞音乐的，如果你不是神经病就不要搞音乐了。 那倒是。 对，然后他当时他应该就是看上那一首 Why on my bed。 对，就是为什么在我床上这首歌。 对，你说说这个歌的背景先。 这首歌就是讲说我一个大学室友，然后有一天我回房间发现他跟他的男朋友在我的床上非常欢乐的啪啪啪。对，但是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装作好像在睡觉，你知道吗？就那种刚才还在动，然后突然 在你床上睡觉。 对，然后 oh crap， 在你床上睡觉啊、 哦、 然后呢 没穿衣服被我看光啊，就叫启蒙，你懂吗？也是人生的启蒙。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首歌， 后来跟那女孩 哎呀，就不要再提了。 好好好， 这件事情。对、 嗯、 然后就这首歌是一首很好玩的歌，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公共场合唱，因为当时我对自己还是可能没有完全解放。我当时就是写了一首歌，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嚎叫，对，然后就觉得就是只是一个 demo， 然后就最后的最后才给明哥听。然后明哥听完之后说，哎，这首歌很有意思。他就说这首歌真的很有意思，然后跟别人的歌也都不一样，很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你的声音的不一样的面也出来了。然后他说这首歌你要好好留着，以后可能会有机会把它做得更好。对，然后现在就真的把它做得很好。 哎， 当时开心， 当时他算是第一个那种大腕级的人对你的歌表示赞许吗？ 对， 伯乐。 对对对， 你听了之后什么感觉？ 我当时觉得他应该只是出于礼貌吧。 你把人想这么不单纯啊。 不是不是，我因为其实我也遇到很多人说小姑娘很有前途怎么怎么样、然后会说听了你的 demo， 但是他是当着我的面听完我的所有 demo 的嘛。对，我觉得他就是个好人，他平时对所有人都非常的好，就比如说他会问你吃不吃蛋挞啊、之类的，就是很关心。 好像你说有一次你录歌，然后结果落了什么东西还是干嘛的？ 哦，对， 就 今年那个春节的时候，我大概是录我最后一首歌，然后录第一天，然后呢，就他正好也在人山人海里面，然后他就说啊，那个新年快乐，给利是，给了我利是之后呢，然后 多少钱、啊？ 不说了，讨厌。可以说了，讨厌了。然后就是当时就拿着那个力士跟明哥拍了照。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跟明哥拍过照、因为之前总是我 因为你老是见他吗？ 对，我而且我不喜欢跟明哥不喜欢跟那个明星拍照、就是因为总是觉得 I need to keep my cool， 就是、就我也是个人物，我干嘛要整天。 对，我不是追星，反正 对，我从来是抱着一种不追星的态度来做事情做音乐的、嗯、就我觉得在音乐的世界里 专业 我跟你是平等的， 对， 就是这个样子、嗯、对，所以我以前不会跟民歌拍照，但是哎呀好不容易啊，春节又给了力士，哎不如合个影吧，当时我就叫我制作人哎帮我跟民歌拍照，然后就拍了照这样子，然后拍完照之后呢，然后我就非常开心的就离开了录音棚，然后就结果这个时候民歌就 WhatsApp 就说哎，唐毅啊，你是不是把历史忘在了客厅里面？你明天记得要拿哦，我放在你的那个放在录音棚里面。嗯、然后我第二天去就赶紧把那个历史拿了，然后接着就是录完了之后，然后明哥就问我，就是那一天完了之后，我们就说耶，杀青了，整张碟杀青了。然后明哥问你历史拿了吧？拿了。 你很感动吗？这个 我觉得好萌啊。 这种我们。觉得是巨星一样的人物嘛、你后来你就是跟他们每天朝夕相处、 没有到每天朝夕相处、 反正就见的比我们次数多了，就是你看他们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就跟你以前完全是做他们的听众做他们观众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他们表现出哎，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就大家都是正常人吧。我记得就是在我认识明哥之前，有一次我去 backstage， 就是当时是龚硕良在那边打鼓， 嗯，就是林忆莲的那个， 对，然后当时对，然后当时是龚硕良在打鼓，我们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呢，就是我在厕所门口等，就是在等着上厕所，结果厕所里面出来一个人，然后他还帮我开着，就是帮我撑着门说来进去吧。林忆莲，那个人是林忆莲、 哦、真的 哇， 对，就林忆莲帮我开过厕所门哦。对，所以就当时那一瞬间就 Oh my god， 对，就是那种感觉、嗯、就他们都是很正常的人。还有比如说有一次是在人山人海撞到张曼玉吧， 哇， 真的女神， 对，撞到张曼玉，然后当时就明哥就很正常的跟张曼玉介绍说，哦，这是唐毅，而且是用普通话说这是唐毅， 真的、 啊、他也是一个歌手这样子。当时我真的还没有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在做的时候、嗯、他就已经说这也是一个歌手这样介绍，然后张曼玉就唐毅你好，也就是用普通话跟我说、嗯、对，所以就是他们都很正常了，都人类了。 哎，你觉得张曼玉唱歌唱得好吗？ 我觉得他那个 Visionary Heart 那首歌做得很好，他的做音乐的那个音乐底和团队很好，草莓就对，草莓我觉得是一个草莓是个错误，草莓当时的那个表演是一个错误，对、嗯、对。 听说你跟左小祖咒还有过一段故事。嗯，好，这个下一趴我们再说、 哦、好好好， 这个也好玩。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继续来跟唐毅聊聊他做音乐的这个故事哈、嗯、跟左小祖咒好像你们有过节是吧？ 没有，怎么敢 左小祖咒是谁啊？ 左小祖咒你都不知道？ 对，给我科普一下。 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 就一歌手。 对、 啊、 特别奇怪，唱歌很有特点。 我觉得他很聪明，做的东西很有智慧。对，然后我喜欢他那种歌的、嗯、真的是喜欢，特别喜欢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那张专辑。 嗯， 当时是文艺复兴音乐节，然后我接待的他，所以就认识了，然后在微博上就互相的关注了一下，然后我后来就开始无聊，我就开始往，因为自己后来音乐也开始自己越写越多，就开始往上面抛一些自己的歌，然后他应该是某次听到那个 You're Just a Dick， 就是剪那个啥的那首歌。听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他就马上跟我 FaceTime， 在意大利还是哪里 FaceTime 双年展 哦、oh. 对，他就跟我 FaceTime， 又说哎，那个左叔觉得你非常有前途 啊， 对，然后不如这样，你夏天有时间的话来一下北京，那个我们来合作一下 啊、 对， 左叔自就视频着跟你说， 对， 哇， 对， 他干嘛要视频呢？ 我也不知道，他 好 像 好奇怪， 为了表达诚意， 好奇怪。 对，然后当时就 哦，你知道那个小心肝儿就这这个颤的呀，就 Oh my God， 我要跟左小祖咒合作了。当时就觉得哇，全世界都爱我那种感觉。然后大概是到了八月份，然后我就去了北京。然后当时左小给了我七八首歌吧，让我选一首，就是或其实是他选了，选了一首歌叫《可望不可望》， 嗯， 想跟我 feature 一下。然后我只要唱一句歌词。然后那句歌词就是人世间可忘掉的又不可忘掉的是鸡鸡，人世间可吃掉的又不可吃掉的是鸡鸡。 哦， 所以我觉得 他写的是吗？ 对，他自己写了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听到 You're Just a Dick 那首歌，所以他就会有这种想法让我来唱这首歌。然后呢，当时其实我又紧张，我又准备的不是很好，而且其实左叔的歌，老实说我经常听，但是真的不太会唱。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种感觉， 他的歌只有他自己能唱吗？ 就是你听，但是你自己不太懂得应该去怎么唱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唱的很不好，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一句都唱的很不好。然后左叔就开始，他很会急的嘛，然后 他脾气不太好是吧？ 就是急， 他有脾气。 当然有了，没脾气怎么做音乐啊？谁没有脾气啊？ 好好好， 对。然后他就说：“唐毅，你不喜欢男人的吧？我怎么就听不到你对鸡巴的渴望？” 这得剪了。 你们就嘟就可以了吧？ 接着说。 对，所以这就我们的这一次合作，就因为我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唱出对鸡巴的渴望，而告吹。然后之后就。就我不敢联系他了，我也不敢联系他了。 你就这么灰溜溜的回来了， 对， 是吧？ 真的是灰溜溜的回来了。还好灰溜溜的回来之后，马上明哥就是文艺复兴基金会就说，哎，唐毅你可以发唱片了，对，就我们来帮你我们来给你做制作这方面的事情。 嗯，还好就捡回了一点信心。 对，就所以我被左小祖咒摧毁的自信是被明哥挽救回来的。对， 哎，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什么的渴望哈， 嗯， 就是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模型？就是说，女孩子、女歌手，你必须得有一些本能，会不会？但是你身上你没那种，我好像你就 挺什么本能，我很好奇， 挺女汉子的，不就是女性化 娇羞的女性的本能， 对啊，就是很女人嘛，那种 sex appeal， 但是 性 对，但是她就是刻意的把这个形象给她弄得特别淡，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在市场上，因为我还看你说过一个故事嘛，有人找你去那个配音还是干嘛？ 哦，对对对 对, 对， 最后也给人抢了，也是因为这个是吧？ 对，也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性吸引力吧，我觉得是。对， 为什么会这样啊？你会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很 难怪没有人潜规则你， 很丢人吗？ 不是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整天看 SNL， 就是周六夜现场，然后我的偶像呢是像 Kristen Wiig 啊，或者Tina Fey 那个样子的人，所以他们就整天就是搞一些没个正经的东西，所以我整天做的事情也就没个正经，然后我就忽视了去发掘自己女性本能的这个方面。对， 嗯。你会觉得遗憾吗？之前是谁找你去配什么呀？舒淇是吧？ 对，APA 的那个院长。哦，不会哎，其实也不是没有啊，当然有了，怎么可能没有呢？对吧？只是以前没有怎以前没有怎么样，以前没有怎么在音乐里面表达出来。 嗯， 然后就是我一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我忽视了我自己，确实是忽视了女性本能或者就是性本能这件事情。 嗯， 因为其实比如说你在 R&B。那其实音乐或者 entertainment 就是一定都是跟性和暴力有关的，这些东西是人性的本能。 嗯， 对。但是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一开始写歌的时候，我是看到 SNL 他们就写什么 Dick in the Box 啊，这都是要读啊， Mother Lover 啊In the Three Way 那个样子奇怪的歌，他们是把性本能这件事情弄得很歪曲，然后我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也这么做。 嗯， 所以我早期的歌曲都是那个样子的，但是我现在写的歌其实就不是那样的。对， 什么样呢？ 就是会去写一些感情上面的事情啊，会去写一些自省的，然后会去写一些本能的东西。 你们的孩子会听着我的歌长大 啊？那倒不是了，那个对对， 哎，他你看他真的是太另类了哈。这个音乐态度，哎，我还想听你说说那个庞麦郎，你觉得他唱的歌怎么样？ 其实我身边非常非常多人都不喜欢他的， 嗯， 但是 你喜欢他？ 不是说我喜欢他，我肯定也不是说很，这 就你要说他有演出我会去看吗？我不会去看的。但是我非常喜欢滑板鞋这首歌的，就是 我也是， 对， 真的， 就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的节奏特别的奇怪，那个 groove 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唱出来的 groove。但是后来是别人有一些做后制的朋友说，这一听就是拿了很多个 take 剪出来的。 对啊，他是啊，他说他唱100遍每一遍都不一样。 对，然后是别人剪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版本。 嗯， 然后呢，其实我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我是一直到最后他那个在这美丽的月光下， 嗯。 他要完成自己的舞蹈，摩擦摩擦，死魔鬼的什么什么，对，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样子的时刻吧。我当时明哥，我知道我可以发片的时候，嗯，我在深圳，然后我在深圳的酒吧里面跟朋友在一起， 嗯， 然后后来我当时就很激动的就冲到街上去，就只是我一个人在美丽的月光下，我要完成我 的这是魔鬼的 步伐，独自一个人的舞蹈。所以当时我觉得他找到了一双自己要的滑板鞋， 嗯， 然后他很开心，然后在美丽的月光下他要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多美丽的一件事情啊。 对，他就是你的你感受到的一种意境嘛， 就是你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 moment， 你抓住了那个当下， 嗯，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本能，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本能的歌曲，所以我觉得被感动到了。 嗯，我也是，唐毅说的太好了。 对，但问题是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能被感动到，但是每次你们一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那个篇报道里写， 哦，那篇文章写的太糟糕了。 对啊， 哦， 他那个什么皮屑呀指甲乱飞的时候我就跟这个画面联系起来了。 我觉得那篇文章的那个作者，因为我听说他是一个20岁的小孩吧，还是个学生的样子。 没有没有，他是人物的一个很年轻的记者， 不 是实习生， 哦， 不 是实习生， 很年轻的一个记者。 哦，我觉得他可能现在还没有发展到对别人的这个同情心，就是还没有完全进化成一个人类吧，那个小姑娘。我只能 这么说，我也觉得对她不公平。 哦，好吧， 我觉得，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总之庞麦郎这种唱法，你就是会觉得这是我会觉得是别人像唱片工业里的人对这个人非常不善意，就是你把他捧上来的时候，你是把他当一个笑话捧的。 对对对， 但其实这个人他有自己内心，就是唐毅说非常本能的那种发自对他自己梦想的一种追求。你所有人不理解我好了，我就是做我自己，我有我自己感动，我感动我自己就好了。 所以你看 他有一种非常纯粹的那种画面，他的歌词我甚至觉得很诗意。 所以我是被感动到的，嗯，当然我身边很多朋友是不喜欢这首歌的。对， 但是就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这歌，我对他这个人，其实他的整个经历，他为梦想的这种坚持，你真的是非常敬佩的。 嗯， 在他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嗯， 他依然能走到这一步。 哎呦，你这是感动中国的颁奖词了吧？ 我觉得他挺酷的，但是可能我不会愿意跟他做朋友了。就是看那篇报道，真的是没法跟这人相处。但是 就是他的灵魂是受人尊敬的，我是觉得。 对， 只不过表现方式似乎好像跟你的习惯生活习惯你不喜欢而已。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善良的人愿意去帮他了。 对 对，善良有能力有资源的人来帮他。 但问题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啊，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但是庞麦郎和你，我肯定选投资给你。 谢谢。 你高兴吗？跟庞麦郎翻块比。 我觉得音乐就音乐人，他都是音乐人嘛。 对，因为庞麦郎的话，你会觉得他唱功上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落差。 没有，就是庞麦郎这个人，他可能对自己的认识是有一些 障碍的， 就是他对自己的认知是不太清楚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身上确实有感动人的地方。 对，对， 就是因为他那个感动人的那个刹那，让我不忍心去说那些话。 嗯， 对，但问题是你总不能以后每首歌都100个 take 剪吧。 对对，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他想要在音乐行业发展，他自己肯定也得再有料一些了， 掂量掂量自己哈， 就是 你还得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可能 需要再学习。 对， 就是需要再学习。 嗯， 对。 好，我为什么会说庞麦郎的这个故事吧，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可能 反正我自己听歌，我会觉得唱功不是、不是最重要的。 对 对, 对， 就是你当然是你唱的内容和你怎么唱是最重要，你怎么样表达，你想表达什么，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唐毅所有的歌都是他自己写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创作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过程。 嗯、 你比如说像庞麦郎写那歌词，可能就是他当下一个场景啊，我的这个灵感就来了。 当下， 对，你看唐毅那些歌词，我觉得特别神神叨叨的，所以我特别也想了解你的那些神秘的那些 moment。它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 哦、 我们最后一部分聊聊这个吧。 好， 三小新闻稍见。哎，你自己就这么听着你歌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好酷啊， 跟别人一起听你会觉得特自豪吧？ 当然了，当然了， 好羡慕啊。哎、 啊， 这歌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它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啊、 嗯、 对，确实 这个，但是你可能当时只是想到一个由头，你要把它发展成这么复杂一首歌，你是怎么想的？ 其实当时这件事情是我大学一年级时候发生的啦。 嗯， 然后我最后真的把它写成歌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哦、因为当时我要跟那个著名大唱片公司谈那个合约吧， 嗯， 然后他们就让我再多写一些歌，因为在当时之前可能我只有五六首歌吧，然后所以我就想到我就再多写一些歌，然后我就因为这首歌就是这个 Why on my bed 这个题材在我脑子里面已经 loop 了很久，循环了很久，就是我一直都有那一段副歌 Why on my bed Why on my bed、 嗯嗯、 那一段的那个那个 groove 和那个歌词、 嗯嗯、 然后呢我就大概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词和曲一起完成了这首歌。 这么快？ 对，然后 半个小时就写完了。 这首歌是半个小时词和曲，所以这首歌是一首很本能的作品。 太愤怒了是吧？ 这首歌是一首很本能的作品，其实当时没有想要愤怒想要怎么样、 嗯、 只是想着要玩儿。 但是我听你这歌吧，我又听出来就是这个它不仅仅是像我之前说的什么独立啊之类的， 嗯， 它就显示对个人的那个权利，它就是有那种非常、 嗯、对对对对 非常强硬的那种捍卫， 嗯， 就是你侵犯我了你就怎么怎么着了，我就要写歌来痛骂你那种。就是现代女性她才会有的那种呐喊和表达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又觉得这个写歌的人不简单，唱歌的人还是不简单。 因为很多现在的歌手都在专注于什么爱情啊之类的题材，你就感觉是无病呻吟。 对， 但 是他 是 有非常强烈的独立的意识。 唐毅的歌里面所有的都有观点，都有主张，都有表达，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当时我写了这首歌之后，我就跟我深圳的老师，我们一起做了很简单的编曲，然后编完之后就发给那家唱片公司，他们应该就是因为这首歌而不想要我了吧。 哦，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哇有什么特别，而且这种歌怎么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他们 就觉得这首歌可能不是一首很悦耳好听的歌。 嗯， 但是其实我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觉得音乐有好听不好听，也有有趣和没有趣，那我不认为我的歌是你可以用好听不好听这种标准来衡量的，我愿意做有趣的那种。对， 嗯，你觉得有趣比好听要高级是吧？ 不是，对我来说更重要。 嗯， 对，因为其实很多好听的歌在我看来就是我不觉得那个好听对我有什么意义。 嗯， 对，好听的东西 就不能打动你， 不能打动我， 不给你，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就是好听。因为好听这个标准它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可能你觉得好听，我觉得一般，但是有趣儿这个它至少能给你带来快乐。但是有趣儿它也是每个人标准不一样的。你可能听别人听的有趣儿，有的人可能觉得你这歌低俗呢，怎么办？ 其实我要的是一种 surprise 的感觉，就是你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的是神走向，然后前面有高能。就是我对于歌曲的要求是，我希望前方高能，就是 surprise me。 对，如果我在一首歌里面要正常四个和弦 loop loop loop， 那我可能 太平庸了， 找不到那个就是刺激我的那个点，所以我会放弃这样子的歌曲了。 我觉得会这样的，我觉得他这种歌是现在市场上比较少的，很难。 你对你的市场前景有信心吗？ 其实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宣传和推广这方面的预算了，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十年之后还会有人找到我的专辑，然后会说哇，当年我们为什么错过他了，这样子吧。 不如常来上我们节目。 好啊，好啊，谢谢谢谢。 你现在已经有歌迷了吗？ 一些吧。 哎， 有啊，我啊。 你第一个就是正式的歌迷跟你说我是你的粉丝，你什么感觉？ 我当时就觉得，来，我们不要说粉丝这回事。 你粉丝就是脑残粉是吧？ 没有，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人家说粉丝，我觉得就是听友，就是人家听你的歌而已。 为什么呢？粉丝不行吗？ 我不知道，因为这样子我会觉得我跟 Super Junior 粉丝Big Bang 粉丝。 他心里还是非常清高的。 没有没有， 知识分子 Go Generation 之类，就是我会希望大家从我的歌，我不希望大家沉迷，你懂吗？就是我不希望你花很多的时间去追星，虽然我知道娱乐业其实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你消费这些东西。其实我不想占用别人那么大的时间来研究你这个人啊，研究怎么样。我觉得我是希望大家听完我的歌之后 获得快乐， 获得快乐，然后感受到一些动力，然后明白就是哦，音乐可以这样搞。就是我希望，其实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乐坛搅屎棍。 我觉得 又超越了， 对，就怕 流 氓 还不够， 就怕流氓有文化，真的 是就是一个乐坛搅屎棍。就是我希望可以告诉大家，就如果你听到我了，你就会知道，哎，其实歌是可以这样子写的，音乐是可以这样子玩的，然后人看问题的角度是有不一样的。就希望我的音乐可以给别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启发吧。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做会计的，我希望他可以发展点别的爱好，或者这个人是画画的，他可能在画画的时候会有一些别的启发。 哎，像你们写歌，尤其是自己做创作哈，词曲都要创作的话，你肯定会担心就是灵感枯竭的问题吧？但是你现在刚起步，可能你。我听过以前写就是做那种绘本作家，像什么基米啊什么的，我听过他就说他是积累了40年，所以呢他那时候的创作欲望可以说是喷薄而出。但是你年纪还比较轻，89年的嘛，这个好透露吗？ 无所谓啊，对啊，又不是偶像。 对，对，这认识很清楚。所以你会不会担心这个什么灵感后续，就是那种所谓续航力的问题？ 哇，就是 writer's block 嘛。对啊，就是肯定会担心。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这半年来就一直在经历这个样子的问题，不是说我写不出歌，而是我觉得我自己写歌一直在重复我以前看问题的方法和观点。然后其实像我觉得我第一张专辑有这么强的 groove， 然后是做的这样子的一种风格的专辑，那我希望我第二张会变一些。对，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比如说我很喜欢 Lily Allen 或者 Gwen Stefani， 但是呢他们这种就是还有 Lady Gaga 也是，他们都是个人风格非常强的女歌手，然后他们前两张专辑都会做得非常好，到第三张专辑比如像 Lady Gaga Art Pop 就马上 flop， 马上胡萝卜啦。然后或者说像 Lily Allen 第三张专辑其实反响不太好的，他来香港做 tour 的时候是播 MMO 的，后面有个 DJ 在播 MMO， 不是带现场乐队，就他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 Gwen Stefani 的第三张专辑也是不太行，所以我觉得我如果第二张专辑我还是玩我自己原来的这条老路的话，那意味着我第三张专辑就一定要收皮了，收赔了。 问题是你会不会想有很多喜欢你的歌的人，就是希望一直听到你有这种 歌。 我不是为了谁去写歌的，我是为我自己写歌的。 对，他不用取悦任何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第一张可能做了这样子的风格之后，我第二张马上就会转，我希望可以转到一个大家想不到的方向来做。 嗯， 然后第三张，比如说我第二张可能玩民谣，谁知道呢？第三张做 hip hop，谁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才是我自己对我自己音乐生涯的追求，就是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对，对我不希望就是被人用一种固定的就觉得你是那样的歌手，你就是了。不是的，我觉得我们都是创作人，要想办法去发掘自己不同的地方。 哎，你喜欢别人去解读你的歌吗？比如说这首歌表达了什么深刻的主题？ 随便的，他们要靠这个吃饭，那就让他们吃吧。 哎，你确实有没有一些深刻的主题吗？比如说我刚才说，我觉得你表达的是个人权利，你表达的是女权，你表达的是什么？ 有人会说我很女权这样子，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反正就是这都是我的本能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自己最清楚我自己了吧。 嗯， 对啊，就是你爱怎么解读怎么解读吧。对， 但你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吗？ 我是为了乐趣来做这件事情的，为什么要搞得这么清楚？对啊，就我为什么要为了一首歌的主题去纠结，然后而妨碍了我去创作别的事情呢？不用嘛，就这首歌做完了，过去了就过去了，我要写别的歌了。 你看这个唐毅真是有境界，你这个境界都跟那些写了几十年诗人的境界是一样 的。真 的 吗？ 对啊，北岛以前他也说底下就是你看考卷考语文也会让你去分析嘛，你这什么意思。 嗯嗯， 就当时现场的是他在香港开一讲座，底下就问你写那诗你当时怎么想的，他说话也很直，他说其实吧，诗人在写诗的时候通常都是稀里糊涂的。他写完吧， 就喝酒喝高了。 他写完就不关我的事儿了，你就自己去，你爱怎么品就怎么品，你爱怎么读就怎么读，不关我的事儿了。这可能所有的创作都是相通的。 对， 你看他写歌也是一样，我当时写的时候爽，我就充满乐趣就行了，我不会再管你，那是你们自己去想要联想， 嗯嗯， 想要怎么样去发挥什么什么什么品读，那是你的事儿。 你想想看，一个人又搞创作又给评价，这多神经病。 王博卖瓜自卖自夸。 就跟那梁欢似的。 梁，你看不惯梁欢吗？ 看不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的歌真的屎一样。就是 这个好播吗？ 无所谓，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听他的歌，我觉得他的制作真的很好。 嗯， 但是他的歌可能就只有十分而已吧，然后你加上90分的制作弄到100分。 嗯， 可是人家听到的是制作而不是听到歌本身。 嗯， 所以我觉得他， 诶，他不是每天在那吐槽我是歌手吗？你觉得他吐槽怎么样？ 他吐槽的挺好的。对，哦，对，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评论员还是蛮有水平的。 嗯， 但是当他自己出来写歌的时候，做歌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没有什么，就是不 convincing 这件事情。 嗯，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别人可能也会这么说我，因为我也会在网上吐槽别的歌手啊，然后我出来的音乐可能人家也觉得你就十分呐，啊，加上90分的制作都是有可能的嘛。 嗯，你在乎别人这些评价吗？ 我觉得我潜意识里肯定会在乎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在乎的，然后你都会想着要出来 defend， 就是来保护一下你自己，但是这些事情都不重要，因为你还就是你不能在这个事情上浪费时间了，我觉得半个小时不开心就好了。 嗯， 对，接下来你赶紧去做别的事情了。 不忘本心方能始终。 他又开始鸡汤了。哎，这个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 我非常欣赏你的做音乐态度和做人的态度。 嗯， 谢谢。 我真的是希望你可以红，然后记得我们今天在这儿有这么欢乐的。 对，多少年以后见了你，你说，哦，你是谁呀，啊？会别忘了我们就行了。 狗富贵莫相忘了。好，这个再次祝贺唐毅发片。好，那谢谢唐毅再次来做客三 D 坏新闻，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